我是周思月。丁宪和我缘起于高中时，我们成为了同桌。不，这缘分应该是在更早之前。幸运的是，我们的情感并未随岁月流逝。当我们成长之后，懂得了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惺惺相惜。我们一路以来彼此鼓励，彼此珍惜，因为我们心中一直铭记，彼方尚有荣光在。欢迎走进暗格里的秘密。